beauty so white， 这是个季节，我们将离开，难舍的你，害羞的女孩，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栀子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是淡淡的青春，纯纯的爱。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贵听众好。今天谈一个话题呀，是夏天头疼的原因。当然这个头疼的话呀，也有一种是原发性的头疼，一种是继发性的头疼。原发性的头疼啊，通常是找不到原因，你不知道为什么头疼，原因找不出来，医生也找不出来，只能通过那患者啊表现来诊断，自己啊自述跟医生说怎么情况怎么情况，这是原发性的头疼。这一类的头疼实际上占到这个夏季头疼啊在发生的 90% 左右。那继发性的头疼呢，当然都是有一个明确的有其他疾病引起的，比如像高血压、脑血管疾病、颅内的感染、颅脑的这个外伤，或者是甚至发烧这个引起的头疼。所以说咱们说夏季头疼啊，首先第一个原因是跟气候条件有关的，高温湿热的这个环境呢，会造成了流向皮肤的血液增多，体内啊要散热呀，血液多到皮肤表面能够散热，这样流向心脑的血液就减少，这就啊诱发了这个头疼。当然有人呢会因为啊过分的贪凉，吹空调、吃冷饮、吃冰镇的这些食物，哎，可以出现一种反射性的造成的头疼，那就是脑血管的痉挛。当然年轻人的话也可以发生呢这个夏季性的头疼，那由于生活工作繁忙，每天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总是出现了莫名其妙的头疼头晕，本来以为啊是不是自己感冒了引起的，哎，但是呢头疼啊过了一段时间呢四五天呢一星期啊头疼还是不见好，有的反而加重了这个趋势了，出现了还可以呕吐心慌的症状。如果情绪啊不稳定的时候，头疼啊更加重。所以说呀， 这个呀，就是一个脑血管的痉挛也可以引起头疼。而脑血管的痉挛呢，在中青年人中间呢，负性的心理应激啊，是脑血管痉挛的一个重要的诱因。情绪不稳定跟脑血管痉挛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情绪不稳定的人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那么由外因转化为内因，造成内分泌系统一系列的变化，从而引起血管功能的改变。心理上的愤怒、焦虑、恐惧都可以使得一些生化的物质啊，在血液中间的水平啊发生变化。交感神经兴奋可以使得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增加。脑血管痉挛发作前呢，血液中间有一个物质叫五羟色胺的含量必然的增加。发作的时候，血中间的五羟色胺的含量就减少，所以这是很明显的一个脑血管痉挛呢，都是跟我们交感神经系统的兴奋啊有关系。由于去甲肾上腺素释放增加，还可以呢引起我们血管中间血液中间的五羟色胺增加。等一发作了，血液中间五羟色胺的含量就减少，所以这些呢都可以导致脑血管啊收缩痉挛，产生的脑血流啊增快和喘流。这种情况出现以后，咱们还是啊希望啊应该啊及时啊上医院去啊诊断诊断。另外呢，咱们这个除了这个咱们说夏季头疼跟气候条件呢有关系的话呀，咱们还有这个夏季人体的脾胃功能啊都比较弱。对于一些啊就是本来就有低血压、贫血、胃肠道病的，以及抵抗力、免疫系统功能差的老年人，再加上营养不良，夏天天热呀、苦夏呀，吃不进东西啊，吃什么都没有食欲啊，你那营养啊够不上啊，这样的话血糖的浓度降低呀、啊，脑细胞和脑神经得不到足够的氧和能量的话，也会出现头疼。因为大脑的话不能拿其他的物质啊作为能量来源，唯一的就是葡萄糖，血糖代谢以后生成的这个能量啊才能供给啊大脑。当然咱们还有一个原因啊，这个是夏季容易啊感冒，这个颈椎啊受凉了，你脖子那儿啊吹了空调了，而且时间很长，颈椎受凉了或者情绪异常了，甚至啊还发生了脑血管病变了，这都可以诱发头疼的。如果反复出现头疼的话呀，咱们就应该自己呀、啊、分析分析，了解了解咱们自己出现头疼的这个挺特别的特点的地方。这样你了解了自己发生头疼的状况，你还可以跟医生呢诉说，比如说跟医生就说头疼的部位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很重要。头疼发作前有没有先兆？第二个方面呢，还要说头疼是怎么个疼法，是绷紧了的那个疼，还是突突突跳动的神经的跳动的疼，还是一种麻木的这个疼的感觉。另外呢，多长时间呢发生一次，每次发作持续多长的时间。还有呢，发作时候是不是头疼，有人还会恶心呕吐，怕光怕吵。另外你还得跟医生说你是不是吃止痛药，咱们最好这种情况下不要急于的用止痛药来止住你的疼，因为你的病因还不知道呢。这样通过你诉说我刚才介绍你说的这些问题以后，医生会很快的快速的准确的判断，针对病因啊，要不你就告诉你做一个预防，还能够呢最大程度的减少这个夏季头疼的发生。 所以说咱们呢有时候自己怎么头疼啊，你的心里有数，上医生那儿去自述以后的话，医生很可以啊，很快的给你判断。当然我们还要做到呢夏天呢一个科学的降温，夏至迟睡早起，咱们要穿一些呢棉麻的衣服，因为化险的在高温的情况下不能够及时啊出汗散热，尽量的避免外出，防晒，多吃一些蔬菜水果，补充水，甚至可以服淡盐水，这些补充体内失去的水分。但是呢你不是喝冰水，而是喝温水，凉开水，这样的话呢这个可以温水的话可以刺激毛细血管舒张，有利于机体的降温。出汗呢咱们就是不要禁用凉水啊，就是擦，应该用呢热毛巾来擦身，热水洗澡，不能够过多的偷凉。另外要防止这个夏季性的头疼啊，你首先保护颈椎，颈源性的头疼在夏季是非常常见的，因为颈椎吹空调受凉或者枕头的高度啊不合适的话，头疼的特点反复在这个枕部，头部的枕部，枕头的这个部位，还有头顶、太阳穴、全额或者是眼眶的周围出现了钝疼或者酸疼，还有呢脖子上部啊出现疼痛。所以呢颈肩部尽量不能对着空调和风扇吹，或者是保护颈部不受凉，同时可以做一些这个扩胸啊后仰啊一些动作，对颈部的肌肉韧带起一个放松的一个作用，促进了颈动脉血液循环能够通畅，这个时候尽量的减少啊咱们出现了这个夏季性的头疼。当然除了刚才说的要科学的降温保护这个颈椎，咱们还要保护好脾胃。夏季头疼呢多发生于一些啊低血压、贫血、胃肠道疾病以及脾胃功能比较弱的人群身上。夏季是脾胃功能呢最薄弱的时候，假如能在这个咱们这个时候啊在夏季啊调养得当的话呀，可以增强体质，预防头疼的发生，有利于其他的慢性疾病的康复，所以呢这个问题呀也是要注意。另外夏季的话呀，咱们主要的要调理自己的情绪，夏季炎热使人的情绪啊低落，心烦意乱，对高温呢难以适应，植物神经系统功能混乱，出现心烦、头疼、失眠、食欲差。所以夏季的时候咱们要调理情绪，保持一个心静自然凉的这个状态，那个思绪放慢，不激动不焦虑，心态平和，这样的话呢机体的代谢啊能够通过你自身的这个调理的情绪以后的话呀，帮助我们体内是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咱们是在3000多年前呢古人呢就已经了解了，中国人的祖先呢一直把灵芝视为瑞草仙草，古书上呢都写着仙酒不醉人，仙芝戒延年，所以说咱们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生理上的这个健康上的这个出现的不舒服的状况，那么通过灵芝啊它的有效成分调理调理，这会呢缓解我们出现的这些症状。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上把灵芝立为上品，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筋、健筋骨、好颜色、久食轻盛、不老延年，主胸中疾、益心气、补中正智慧、不忘。